时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现在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些有小肠，所以我开始认识你们一点点。那我又发现一些几乎第一次来禅修，还不是很熟，所以开始学一定很多问题，而且也没有特别学佛法，所以没有这种条件。所以虽然我有教在发音时很详细，今天我就等到明天再讲那个螺丝，今天说明一些基本的道理，怎么入，怎么修定，禅定，好不好？ 好。 这样那些初学也可以写一些道理，怎么抓住心，怎么进步在他们的修行，对不对？ 对。 也有一些老禅已经有学很久，一些他们刚开始学，那刚开始学一定有问题，因为怎么办？那么多新的东西要抓，那他们就心不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们已经有学我相信你们已经有学，那就无所谓，可以重复复习，这一次我将注意的道理而已，OK。那先我们现在是在学那个修行的沙玛达的部分，沙玛达的部分我们应该知道就是智慧的所依，如果没有什么大没有定，那无法如实观，对不对？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佛教的佛学的题是在智慧，我们学佛法来发智慧，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在轮回的苦，佛教我们这个轮回的苦，是因为我们的无明，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在轮回的苦，身体的苦连佛没有办法，身体就是我们没有从莲花出生，我们又出生从妈妈的肚子，有血，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对不对？那身体的苦，谁都其实不能够避免，是不可能的。我们有出生，我们都要承劳，我们都要死，办法。不过心的苦一定可以避免，所以要发心，有发可以自己体会怎么避免所有的心的苦， 嗯，啊，这个叫怎么避免性的苦就是法， 嗯， 因为我们有苦，所以我们需要法， 嗯， 那从哪里学法？那一定你们有开始学那些基本的戒， 嗯， 减少我们的三根不相根， 嗯， 贪嗔痴， 嗯， 无明就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 嗯， 然后减少我们的贪嗔痴就修定， 嗯， 那现在我们所学的法门现在严格的说是属于定， 嗯， 现在我们也喜欢北传佛教喜欢菩萨道最后其实定也就是解脱的内容， 嗯， 在印度哲学不但佛教解脱的内容就是定，不过什么定？智慧定， 嗯， 如果我们能够修有智慧定呢，这是解脱的内容，这是知观双修， 嗯， 这是智慧定。那我们也有选择，这一次因为有人有要求，我没有自己选择学那个四无量心，那我们有说明四无量心就是特别适合的法门来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智慧定，什么是知观专修，我们应该知道，我们都有讲过，智慧定就是在无分别有分别，在分别有无分别，如果能够这样了解，那渐渐我们就入智慧上面，我们已经有讲过一些道理，为菩萨道所有的相都是真如，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解脱不管你怎么教它跟真如有关系，不管我们是修怎么修，最后是修来得到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就是分别没有障碍，因为分别没有障碍，所以般若。那来学定，其实需要了解一些理论，不然很难修上去。那北传佛教是说明了沙曼达的过程，学定的过程靠九种心住，为那些初学者，我就今天讲他们的精髓是什么，怎么了解他们，那佛教的德书我们应该知道，特别 原始佛教是强调你不应该马上开始修用究竟法，你先要了解实践法才能够体会究竟法，不然究竟法就变成执着的所缘，那是宗教的毛病，就是很常常究竟法变成执着的所缘，特别在现在的很乱的时代，一些宗教他们觉得挑战太大，所以他们变成极端分子。现在的世界，现在的时代，其实是为宗教挑战很大。现在多半的人其实不需要什么宗教，对不对？定的所缘，特别北川佛教是强调，是心的所缘，是意识的所缘，只有意识能够修定、修智慧，眼睛没有办法。耳朵也没有办法，如果眼睛的根本不是在一根，那眼睛就包来包去，是猴子的眼睛，谁能够让眼睛寂静，心能够 果心没有内住呢，他不会发智慧。从宗教的还是从佛教的角度看，没有什么智慧，智慧是从内心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在修定第一步叫做内住，来能够内住，修行人选择适合的所缘，这个所缘其实是一种心的影响，修行人的假心就是他学怎么调这个心的影响稳定，如果心的影响不稳定，他没有办法学定。现在初学，他们要抓这个心的影响。今天我有讲过，在小乘的时候是用了力量抓它，不对，因为这是以前的习气，这个习气很重，我们。不要了解，我们要控制抓，那结果不会好，抓不了。因为抓不了，所以心乱，心呢不高兴，开始学禅修就不高兴。不过禅修的目标，想要达到目标就是快乐，有快乐才能够懂它。懂他哭而不哭，这是佛教的秘密。为什么不哭？因为有定，有定有快乐，所以虽然是为哭，没有哭。一定要了解那些道理，所以佛是说明亚他亚他萨玛萨提康达南乌达亚巴亚拉巴提毗提巴摩赞阿玛坦坦维迦亚多，他是为那个无因的无常，他说不可思议的快乐，因为分别这个不是的看物， 能够分别不是 的看物，看物很好，很好吃，合家，回声。怎么可能他是为无因的无常受不可思议的快乐，很难了解。我 无因的无常就是苦，怎么可以说不可思议的快乐？什么秘密？秘密是在顶，有顶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先要了解定，才能够了解智慧。定有很多很多名称，依照佛法，其实所有的心一定有一点定，如果没有定，它就散，不会继续，对不对？所以来分别，对面有树，我还是需要一点点定，不然我注意别的东西，对不对？不过这不是，我们所讲的定，是我们所讲的定叫三昧，三昧不好翻译，所以中文，没有翻译。最好不翻译那些，因为他们是书译，不好翻译。那三昧还是三昧，萨玛迪是三昧。什么叫做萨玛迪？萨玛迪是能力，一方面不然现在所言三观，一方面放在心里面所有的内容，那些心所平等在所言上，所以来了解三昧，一定要了解那些心所，我们所需要来入禅定。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我们不会入禅定。有禅定才会有智慧，没有禅定那不会有智慧，不可能。可以知道很多东西，不过这不是智慧让我们解脱苦。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东西，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拿到博士，我们可以变成很好的研究家，我还是很不快乐。多半知识分子比那些劳动还不快乐，是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学解脱的智慧，解脱的智慧是考定。知道多东西不一定是考定，特别现在我们是用电脑，那有定，那我们可以放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境界，平等平等，所以它变成完全寂静。如果心不平等，它不会寂静。心寂静，它才能够如实观。如果心不寂静，它只观自己的妄想。什么是自己的妄想？自己的妄想就是那些想考收，继续继续，我喜欢不喜欢，我要我不要，那这个叫做妄想。为什么我一直 思想，我要我不要，我喜欢我不喜欢，因为心不寂静，对不对？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佛教有很好的术语来表达这种情况，叫它息论。有没有听过八班禅？因为心没有不寂静，所以它有息论，一直在想想想，依照它的执着，依照它的它所要抓的境界，一直在想想想，要这个不要这个，要这个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叫息论。那如果我们不了解怎么修定呢？那个先开始注意，让心内住呢，息论会特别多，因为不习惯，心不寂静，对不对？抓所以那他不听话，他不会听话。你要了解才能够听，对不对？因为他不听话，所以很难过。开始学修行不容易。所以这里学问很重要，要了解没有定，那我们只定那很粗鲁的境界，粗鲁的境界不能够让心寂静，有定在境界会变成微细，没有定呢境界不微细，它粗鲁。如果境界出入，手也出入，因为手出入，分别也出入，那这是开始学禅定的人的矛盾，还没有体会微细的境界，境界很出入，手很出入，想很出入，一直要抓，所以他不听话，那。不听话，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一定要了解，如果没有定，那就不会有维系的境界。如果没有维系的境界，心不会安下来，不会寂静。如果心不会寂静，它不能够如实观。我们。真的需要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虽然在修行的过程没有快乐，还是要继续用功，没有办法。继续用功就会了解，我不能够用力气抓素颜。如果我有力气抓所以我的心不会安下来。这个用力气抓所以佛教也有术语为这个情况，叫它力力作意，对不对？鼓励的力，力量的力，力力作意，有力力作意，那心不会安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配合跟气功，放松，微笑，注意 七身，如果注意七身，心自然能够定，对不对？因为它是微细，这个色身是很粗鲁，七身还是微细，注意七身，自然心能够安下来，比较容易。所以我们讲那些道理，注意中脉和两个鼻孔宽，呼吸出现在气泵，注意那些道理，放松自己，然后就渐渐开始了解这个习惯抓，所以有力气，有力力足矣，不然不会让心寂静，不可能。所以虽然觉得不舒服，还是继续用功，那可以得到第二珠，叫什么珠？灯珠。它是灯珠。虚珠，相虚的虚。梵文是 sthapayati samsthapayati， sthapayati 就是建立心在所缘中， samsthapayati 就是在一起，心跟所缘开始继续在一起，这是 samsthapayati。 虚住，玄奘翻译虚住，也可以灯住，也可以我想现在翻译为灯烛，如果我记得。那虽然还是用力气令到心往所缘，它开始继续在所缘上，所以修行人渐渐了解，来能够如修行，不能够有力气，要有正念。没有有正念，心没有办法继续留在所缘上。现他要有正念，心已经继续在所缘上，再他能够了解，心只能够继续。如果他是有正念，不可能。因为它是有力气，那什么叫做正念？一定要了解，怎么我们会知道我们有正念？很重要，要思维，要自己做自己的经验，要连续不断的思维，我是用正念还是不用正念，有正念有相信，在我们可以感到寂静，我们才能够感到心安。如果心没有继续在正念，没有办法感到心安，没有办法感到寂静，一定要了解。那什么是正念？ Mindfulness， 那什么是 mindfulness？ 什么是我们？你说？ Pay attention to whatever you are doing。 OK， 差不多。还有 mindfulness 的意思，其实从梵文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是 So memory. Hmm? Memory. Smarti, huh? 还是 sati. 为什么 memory? 所缘很清楚，我们才能够记得。如果所缘不清楚，我们不能够记得，对不对？为什么你能够记得你过去的什么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所缘很清楚，所以它的印象在心里面不灭。如果所缘不清楚，它的印象在心里面就灭了。你告诉我，一个礼拜之前，你晚上你吃什么？没有特别注意，对不对？不过如果你两年以前有做什么很特别的纪念，好像我以前在这个没有忙过，我去英国，我大概小朋友16岁，我尝芒果，然后还现在会记得，虽然这是还有工厂是什么东西啊，还没有吃这个味道，那我会记得很好。我的那个 uncle 给我，我有 Indian uncle， 他给我那个芒果吃。其实我想啊，很奇怪，怎么奇怪的味道，然后越来越习惯。那现在已经60多岁以前，60岁以前我还会记得，因为为什么？所以很清楚，什么心的，对不对？很专注心，对不对？那什么是修行的秘密？修行的秘密是在正念。如果我们变成大修行人，那正念离不开我们。所以早上我想我有讲过，为什么我们的心有限制？因为所缘不明显，因为烦恼。所缘不明显跟烦恼很有关系。现在你开始学定所缘不明显，你要抓它不听话，那很烦躁，有没有？为什么所缘不明显？因为你不熟悉，你要抓它那个习惯，抓用力气抓，就是很麻烦的习惯。最好的习惯，从智慧的角度来看，就是正念的习惯。所以要了解你体会什么，令那什么用正念，跟令那什么不用正念不一样在哪里，一定要了解。你用正念做什么，令那什么想什么，那不一样。你用正念讲，你用正念动身体，你用正念想，都很流利，很舒服。你没有正念，那都很乱，讲话乱，思想乱，动身体乱，不需要，不一定需要行动。你可以看人家他们有没有正念，很容易了解。 一种怎么他们讲话，怎么他们动身体，都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些动身体讲话就是口标声标，都是代表性。如果性模糊，什么都不会做好。为什么？因为所有不清楚，这是 mindfulness。 你的所有你要很清楚，你领纳它很清楚，所以心不会跑到别的地方，这是 mindfulness。 所以你的心跟你的座椅相应，如果你的心跟座椅不相应，那就是没有正念。那因为没有正念，你做一件事情想别的事情，对不对？那你所做的事情都乱。那修行也是这样。那如果有正念，那所缘变成清楚。如果所缘清楚，你的心就能够留在这个所缘。如果所缘不清楚，你要有力气抓它，那就烦躁，没有办法。打架是这样，这是心的规则。没有执念，你要抓你的所缘，你不会舒服，你不会寂静。为什么？因为你是靠你的妄想抓所缘。有正念，那妄想会寂静；没有正念，妄想不会寂静。妄想变成寂静，它不干扰；妄想不寂静，那干扰很大。妄想不是问题，执着妄想是问题。为什么执着妄想？因为没有正念。有正念，妄想不会干扰；有正念，出现别的境界不会干扰。有正念，出现别的时候不会干扰。没有正念，你要抓你的所缘有力气，什么都会干扰。一定要了自己，有自己的身体了解。问题不是在别的手别的想，问题是在执着手执着想。因为没有正念，所以正念让你专注在你的境界，你所注意的所缘，而不受别的境界的干扰。不是说你不知道别的境界，你知道而且更清楚，不过不会干扰你。正念是真定的条件，没有正念不会有真定。 如果你没有正念，你要打坐外面出现什么声音，这个声音会很麻烦干扰你。如果你有正念，它不干扰你。所以有正念在心不会摇动，没有正念，那心包在哪里有影响，包在后面，这是猴子心。如果耳朵有影响，那包在，所以耳朵；如果眼睛有影响，所以眼睛；如果身体肩膀有影响，包到肩膀；影响在鼻骨，包到鼻骨去。有没有？所以修行，真的修行开始，如果正念变成明显，如果正念不明显，那心不会，没有办法入修行的过程。所以学定学观都是靠正念，没有正念，没有定，没有观，没有什么的，没有vipassana。那心乱包，那他要用力气抓锁眼，有正念，那他不用力气抓锁眼，因为他的注意不受什么外面的干扰，而且同时他领纳所有的境界很清楚，这是正念。 师父，这是先有机还是先有待？是先有定才有正念，还是先有正念才有定？ 先有正念才会有定。 那如何？ 不过定跟正念是不能够分开的。 那如何加强这个正念？如何加强正念？ 那让我讲一点，我还没有讲完。那怎么会知道正念开始明显？你丢掉你的所缘，你马上会知道，你就这个叫做你的正念变成，你已经可以领纳你的心有正念，你可以做自己正念的经验。如果你丢掉你的所缘，你连不知道，那就没有什么正念。所以在第三组叫什么组？虾组。 安住。 Avastapayati， 梵文叫 Avastapayati， 就是虾住。安住虾住 ，OK。那个。安住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你的所缘不明显还是不见，你马上能够体会。那当下处理，你当下处理，那就你不需要 那么靠力气，你就是靠正念，有正念力气没有明显，没有正念力气很明显。在每天的生活中要练习不断的思维这个道理。有正念，你所做的事情很流利，很好看，你的心不一样，你动身体不一样，你讲话不一样，你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因为你专注在你所做的事情，不受别的事情的干扰。这是正念。如果没有正念，你是靠力气令到心往所愿，这是一知而已。什么情况？到处有干扰，结果你一直是为你所喜欢还是不喜欢，你所要还是不要，对不对？因为没有正念。那正念成熟的话，那出现什么情况？那你已经不会丢掉你的所愿。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了解怎么处理烦恼。如果正念没有成熟，你没有办法处理烦恼。没有正念，你在烦恼里面，你连不知道有烦恼，处理烦恼在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正念是正知的条件，没有正念不会有正知。正知是什么意思？三八加念，什么是三八加念？用智慧放东西在一起，对不对？怎么你能够放用智慧放东西在一起？如果你没有正念，是不可能，因为你注意一个境界像别的境界，那怎么会有正知？正念有成熟，自然，你因为你留在你的境界，你就什么情况？所以定开始明显，正念没有成熟，定不会明显。你是用正念，是为你的所愿，所以你会放松，你不用力气。这是正念的秘密。所以境界不会干扰你， 那有真言，你才会了解什么是烦恼。没有真言，不了解烦恼。嗯。佛教归纳在修定所有的烦恼为无盖，对不对？什么是无盖？你执着你的所缘，还是你集结你的所缘，还是你空间心前身体跟心的感觉不明显，就是昏沉睡眠，昏沉就是心沉，睡眠就是身体跟心所不敏感，就是睡眠，然后挑剔后悔，就是心不安，什么是调剂？后悔心不安，所以他找别的境界，他没有办法安下来。还是疑惑的疑，心想我应该做别的事情，等等，我的那个修行对于我会有什么利益等等，那些倾向都可以归纳为调剂跟昏沉。调剂就是因为心不安，它就生；昏沉因为心不敏感，所以它下。所以心生好下，所以不平等。什么是三昧？刚才我们有说明，就是平等的心，没有调剂，没有昏沉。如果没有调剂，没有昏沉，那它可以跟所缘融化在一起。如果它有调剂跟昏沉，它没有办法。这个融化跟所缘在一起叫做常，这是本来的常的意思，常叫做乌巴尼亚纳。乌巴尼迪亚纳，什么叫乌巴尼迪亚纳？迪亚叫做想 think， 乌巴 is near， 尼 means emphatic， to think about the object emphatically and from near nearby， 这是迦纳，迪亚纳 think。如果你是用 think 想，在西方哲学想就是想什么东西用语言，不过在加拿大没有什么语言，不过还是 think。 为什么？因为 think 就是心的活动，这里有概念有一点不一样。在禅定里面，你不需要想什么，不过还是想，因为你的心有活动，对不对？不过这个活动是从静，因为你能够融化跟你的境界。不然是从缘，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境界连在一起，你是好像 外面。在禅定里面，你不是外面，你是里面。所以这个几年特别来了解唯识很重要。唯识是讲没有索取，没有能取，就是靠定的几年。定的所缘本来就是从心来的，一定要了解。为什么？因为它是靠意识分别，不是靠所以它叫唯识，叫它印象，它是心的印象。心的印象本来就是从心来的。如果你的心跟印象能够融化在一起，那变成三昧。所以，来能够确定第一，如果你的正念有成熟，你要保护你的心，不让它沉。你现在你还不习惯定，不过你已经能够用正念，所以正念心不动，所以它很容易沉。如果你不让它沉，那你能够得到寂静的境界。寂静的境界是已经没有出路的尘，已经没有出路的条件，只有微细的条件，微细的红尘。所以心变成寂静。如果条件红尘出路，那心不会寂静，不可能。心寂静就可以学入定，如果心不寂静，没有办法学入定，也没有办法学观。观也是定。没有定，那你要观什么？所以，心变成寂静，如果那个倾向往调剂往红尘变成很微细的，非常微细的，那因为一定要了解，因为境界变成微细，所以手变成微细，因为手变成微细，心的分别也变成微细，是一个过程。因为心的境界变成微细，手变成微细，心的分别变成微细，所以会出现光明，智慧的光明。那在这个情况下，就静安变成很明显。如果心不寂静，手不寂静，境界不微细，那心不会有静安。如果心没有静安，它不会寻知，不会寻观。 什么是静安？静安是事业的情况。因为心流是事业，心术是事业，所以有静的感觉不足，有柔软的感觉不足，有练达的感觉，很容易做出你所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有讲过那些，有知的感觉，因为静安，所以你能够不需要这样，你能够真知。那结果，你可以发智慧，真知就是智慧。那什么智慧在什么般的过程？智慧就是怎么处理烦恼，这是智慧。什么烦恼？调剂跟红尘的倾向。如果调剂跟红尘的倾向变成很微细，那很容易了解调剂跟红尘的因缘。如果他们不微细，那就不容易了解他们的因缘。教学佛就是学缘起，所有的法他们有他们的因缘，你了解调剂跟空乘的因缘，你很变成容易处理他们。你不了解他们的因缘，不容易处理他们。你不能够了解他们的因缘，如果你没有真言，所以清净道路是说明，写禅定是好像那个是红色 弓箭 archery 弓箭 你怎么学弓箭？如果没有真念，你不会学弓箭。佛最厉害的弓箭最厉害，它能够一个矛变成十六分，那么厉害的钉。所以定叫一静心，定的条件是一静心，三昧的条件是一静心。你有一静心，你能够学很快；你没有一静心，很难。印度有很有名的故事，要不要听？不然太多。有没有听过马哈巴拉塔？马哈巴拉塔跟拉玛亚两个世界最长的 epos 是马哈巴拉塔，就是 Krishna 的故事 Kurukshetra 两个家庭打仗，有 Pandava 跟 Kaurava那打仗之前，他们开始吵架。当然，没有吵架怎么会打仗？ 那两个家丁呢，他们的老师无师的老师是一个有名的婆罗门，叫多罗那。多罗那他有一个儿子，他叫阿什瓦达玛，也是很有名的巫师。不过多罗那不是特别重视他，不是特别教他，他特别喜欢阿朱那。有没有听过阿朱那？哎呀，阿朱那是印度人，大家知道。巴格瓦提他有没有听过？那个克里希纳跟阿朱那在一起。阿朱那是，也是最厉害的故事，不用讲太多故事。反正他护士他的儿子一直在教阿朱那，因为因此阿什瓦达玛很生气。他是多纳查亚的儿子，叫外人，不叫他。那多纳查亚说好，我们现在做比赛，所有的王子都要来，大家要，他要挂那个鸡，在书山，他们要用射箭，到那个鸡，那一个一个他们拿那个弓，他说他们刚要射那个箭，他说不用射，你只要告诉我你在看什么。那一个说我看那边那个树枝，我看那个鸡挂在树枝上，你说 OK， 你然后他说我看那个山，我看那个鸡，OK， 你看什么？我看鸡而已，你看什么？我只看那个鸡的鸡的头，那 OK， 然后他教他的儿子，你看什么？我看那个鸡的头的前面的部分，然后他叫阿朱那，你看什么？我看那个鸡的眼睛里面的洞，是不是？洞，洞， pupil， 洞口，那他告诉阿朱那，你看，因为这个姻缘，我就特别注意他，所以学定也要这样，要培养这种一境心，你能够完全专注在你的所缘，这是一境心，怎么得到一境心？你的心要平淡，怎么心会平淡？他也没有舍，对不对？也没有意志，他不是用过强的力气，他也不是用不够力气，所以变成病态。在这个情况下，也没有想，也没有善，因为假心病态，对不对？ 在这个情况下就出现已经性，因为假性平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正念跟正知有完全成熟，所以变成已经性。已经性的所缘不是说要那么小，好像动它可以很大，不过道理是一样。你的假心要完全平等，那如果能够这样，那就变成三昧。因为你是用人因作因，作因虽然没有见，这是一经心，然后人因作因，不是宣传翻译用功不用功，不过其实用功不用功也不是理想。用功不用阿婆嘎阿那婆嘎，阿婆嘎是你完心完所愿，阿那婆嘎你不完心完所愿，很微细。终点 师父，你刚才说那个最先没有见，然后任意作业，是不是？ 那有四种作业，这个一切是比如分别很多作业，在历历作业以后有见，然后无见，然后任意。由间是从第三心珠到第七心珠，为什么由间？因为还有不平等，那个一经心就是第八心珠，就是无间作意，因为你能够多联系无间作意，那变成人因作意，你有人因作意，你什么都可以学。你要入定，马上能够把握；你要修观，马上能够把握；你要修中国禅、大圆满，什么都可以马上学。为什么？你的心用人因作意，那练习多练习人因作意，能变成不作意，这是佛。佛不需要作意，它只是梵音，如是梵音所有的境界，对不对？不过条件是多多修人因作意。那我有说明，很简单，以最简单的那些重要的道理，要在修定的过程要注意。当然也还有很多方面我没有提到，未来可以学。不过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提到，所以现在我们是念般若波罗蜜心经，然后回向，就去到门的国家，梦的国 Dreamland， 怎么说？梦境 OK。 依照佛法，我们现在已经都是在梦境里面。虽然在梦境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哪里。 谢谢长老开示，向长老三拜， 一拜阿弥陀佛， 感恩。